承至今，严以律己，严以修身，内化于心，外化于行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，增强民族文化自信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碑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来关注天气，今天受到地面辐射区影响，扩散条件较差，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转差，夜间南部地区还将有重度霾，加上天气寒冷，假日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，做好健康防护。具体预报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转多云，北转南风二级左右，最高气温30摄氏度，最小相对湿度20%。今天夜间多云转晴，南部地区有中度霾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-7摄氏度，最大相对湿度50%。天气预报你们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满台风雷吼，全凭一张口，与君平古今，说尽情与愁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。本书节选自傅爱民先生创作整理的长篇评书《金枪传》。 佘赛花的父亲老佘洪要一女配二夫。本来呢，佘赛花跟杨继业这是娃娃亲，早就定好了的。但是就因为杨衮得罪了皇上，佘洪啊就害怕杨衮惹的祸牵连到自己，干脆我呀把我闺女重新啊找人另嫁得了。结果在京城里这么一寻嘛，哎，有一位啊分州令公孙通正在得宠，皇上正喜欢他呢。这佘洪一想，我要把我闺女嫁给孙通的儿子，我们两位令公结为亲家，哎，这就好了。他光想自个儿了，就没琢磨呀闺女怎么想的。跟这孙通一说，孙通很高兴啊。孙通不知道，好，他这闺女感情跟杨衮的儿子有娃娃亲，孙通还以为就因为我受宠，所以呢你看，哎，老佘洪啊过来苟着我来，本来也都是结拜的兄弟，哎，他要跟我做亲家那当然好了啊，没问题。他哪知道啊，这孙杰就是孙令公的儿子，相貌丑陋无比，多长时间都说不上媳妇儿，因为太难看，那脸长得整个就跟毁容过一样，就这么寒碜。要不他能说到现在没媳妇儿吗？呵，一听说怎么着佘洪他那闺女佘赛花美若天仙，这谁都知道的，又漂亮又有能耐，这位女将要嫁给我儿子孙杰，这太好了，爷儿俩乐坏了。而且呢也生怕这桩喜事啊不成，就匆匆忙忙赶到河西前来迎接，哎，得迎亲呢。可问题杨衮是什么人呢？早就在河东各地埋下了眼线了。孙通刚一离开分州，这里边带了多少人马，上哪儿去干什么， 这早就知道了。火山王杨滚一听，蛇家嫁闺女。不对啊，蛇家有几个闺女啊？蛇家不就一个闺女吗？不就那蛇彩花吗？哎，那是我儿媳妇儿啊。怎么着，老蛇红，一女嫁二夫？哦，你是怕我牵连到你？哪有这么样干事儿的啊？这杨滚也不是好脾气，带着杨继业快马加鞭赶到蛇塘关，点名找蛇红问罪来了。蛇红啊，不敢照面，就躲起来了。老杨滚心里更不痛快了，咱们是兄弟，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清楚了，我们也未必非得娶你闺女。哦，堂堂我杨家娶不上媳妇了，至于吗？你避而不见，这算怎么回事啊？你越这样我还越跟你拧。我还告诉你，你不照面你也甭打算嫁闺女。于是这老杨滚就从这蛇塘关呀，想到抚州城。那么蛇塘关到抚州城得过这黄河呀，杨滚呢就在黄河渡浮桥这儿长亭里边等着，等谁？等孙杰，等孙通。呵，一会儿远远的果然望见了，这一行人来了。老令公一召唤，孙通贤弟呀。孙通一瞧，翻身下马，哎呦，大哥您怎么跟这儿呢？快快快来，这是我儿子孙杰，来给你大伯父行礼。孙杰往这一跪，大伯父给您行礼。杨继业在旁边一瞧，我的天哪，就长这模样啊，明儿我媳妇儿就跟这样的人一块儿啊，这行吗？这个啊，问题是人这位孙令公什么也不知道啊，还挺高兴呢。哎呦，大哥大哥，哎呀，您干嘛来了？您是赶着给我贺喜来的吧？哎呦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哎呀，您真是有个当大哥的样啊。杨滚故作不知，贤弟这喜从何来？嘿嘿，这不是您这大侄子，您别看长这模样啊，该成家了。嘿嘿，哎呀，我呀就是陪着他呀来迎娶蛇四哥的千金小姐来的。嘿嘿嘿，哦，兄弟，那这么说咱们两家也能攀上亲戚了？哎，大哥，你这话怎么讲啊？这是犬子杨继业，他也是来迎娶蛇红的闺女来的。哎呦，太好了，你们小哥俩赶紧拉拉手啊，以后你们就是连襟了啊。哎呀，哈哈，真好。这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别连襟的，先别高兴的啊。是大哥，连襟就是蛋儿挑啊，废话我知道。你先打听打听蛇红有几个闺女啊。啊，这哎，孙令公一想，对呀，蛇红听说就一个闺女啊，一个闺女嫁给我儿子了，怎么又能嫁给你儿子呢？老哥哥，这不叫一女配二夫吗？我还告诉你兄弟，头多少年他闺女就已经说给我儿子杨继业了，这就是一女配二夫啊。哎，孙令公一听，那咱得找他理论理论，这叫什么呀？嗯，得了，我早来两个时辰了，你找不着他啊，你找不着他不说，你今天也甭想带人过黄河。我还这么跟你说，我父子在这儿这么一站，你回去吧。哎，孙令公一听，哥哥您这就不对了，凭什么我回去呀？啊，我们家呀庚帖都换了，就是孩子这个生辰八字这都换了，嗯，聘礼早就送到抚州了。您说娃娃亲，您送聘礼了吗？老杨滚说没送聘礼，但是我们早就定下这事，那不成啊，谁先送聘礼谁先算呢？哎，那哪成啊。 啊，结果两家老家先吵上了。你说你有理，我说我有理。旁边孙杰跟杨继业，杨继业呢是想办法啊，哎，凭这事儿，哎，爸爸您别让着，您别，哎，慢慢说。孙杰不干，孙杰拱火，爸爸他就是欺负咱们家，哎，他杨家欺负咱们孙家，我就不信，爸爸您比他强，在旁边拱火，这好了好不了，嗯。这杨滚啊，火拱起来了，抄起桌上的茶杯，一甩手，啪就拽过去了。孙令公也是一员勇将啊，一瞧茶杯过来，可问题是他没看出是茶杯来，因为他坐的正是朝西，太阳光这么一耀眼啊，就看一个东西这么近，啪就飞过来了，锃光瓦亮。那老杨滚打暗器天下闻名啊，孙令公吓坏了，他怎么一闪，他如果在马上啊，这可能还没事儿。可他坐在亭子里那个石头墩子上啊，他这么一闪，这脚底下一使劲，把石头墩子当马了，那行吗？石头墩子一歪，他本来呀较着劲往旁边一闪，脚底下一歪，那还能稳得了啊？啪，往地下就摔。要是摔在草地上也没事了，这是在亭子里头，那亭子呢有石头的护栏，啪，脑袋磕到石头上，那能不碎吗？这是个巧劲儿，孙令公死了，他儿子孙杰能干得了吗？拉出兵刃来要为父报仇。杨滚一瞧，哎呀，嗨，再打嘴架不能把兄弟打死，虽然不是我打死的，这，本来挺后悔的，一瞧人家儿子抡着剑上来，也不好意思真跟他动手，得，退出了庭外。这算了，那意思我错了。好，孙杰不容说呀，谁爸爸让人杀了也不容说呀，一剑紧似一剑，一剑快似一剑，要为父报仇。那杨滚也有儿子呀，旁边的杨继业一瞧，哦，你砍我爸爸呀，那咱们俩比比吧。为这抢媳妇儿的事儿，这个年轻的英雄们没有让的，出马一枪就把孙杰给挑了。哎，正这会儿，佘洪的仨儿子佘龙、佘虎、佘彪出关来迎候孙通父子，整看见杨继业把孙杰给挑了。哎呀，杨家父子抢亲呢，啊，而且居然杀了孙家父子，这还了得？哥儿仨年少气盛，撒马出战。杨继业，你别瞧年轻，啊，功夫不错，生擒蛇龙蛇虎，把蛇彪啊羞辱了一番，放回去。你带话给蛇红，把我媳妇儿给我送出来，如若不然，我踏平蛇塘关。蛇彪往回跑啊，心说呀，我把我妹妹宰了啊，也不能送给你。哎，正这会儿，有一位英雄打陕西来巡视访友，路过此地，路见不平，要拔刀相助。哪位英雄？正是当年的赵匡胤。赵匡胤怎么来的呢？当年呢，是千里送京娘，闯荡河东路，平灭桃花山。后来呢，在昆仑山真龙寺跟老方丈谭云老禅师，哎，在这儿啊习文练武学能耐。老方丈闲聊的时候就说了，说当今天下的名将最出头的最好的就是火山王杨滚，杨滚有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英雄义业。呵，说的赵匡胤很仰慕，哎呀，有机会我要能见见这位老将军那就好了。谭云老和尚一听，那又何难呢？正好我也想上北边办个事儿，你跟我走一趟啊，有缘分啊，就能够见到老杨滚。哎，行嘞。谭云带着赵匡胤够奔火塘山，途经抚州，就寄宿在城外昊天宫北斗七星祠，哎，简称就叫七星庙啊。 今天呢，赵匡胤闲来无事，一个人下山游荡，在黄河边上就看见一个小伙子仗着自己枪法好，耀武扬威，欺负人。哎，赵匡胤一瞧，这哪成啊？啊，这听着这里边怎么还有抢人、抢大姑娘、抢媳妇儿？这不成！好，赵匡胤最为正直啊，打马上前，抡盘龙棍就拦住杨继业。杨继业一瞧，呵，还有管闲事儿的，为我媳妇儿啊，谁也不管了，打吧！两旁边这么一打呀，还真是棋逢对手。杨继业当年还使枪呢啊，还没换刀呢。呵，赵匡胤一瞧，这个小伙子这么厉害，他不是抢人的主啊。正这会儿，佘赛花来了。他怎么来了？好，小蛇彪回关，找自个儿的妹妹一说，我的俩哥哥呀，都让杨继业给扎死了。你赶紧去啊！佘赛花一听，怎么着？哥哥们都死了，那哪行啊？怒火中烧，出关来找杨继业算账。哎，人家正主来了，赵匡胤就闪在一边。赵匡胤一瞧，这两位啊，这姑娘这么漂亮，武艺这么好，这小伙子也这么漂亮，武艺也这么好，要真能把他们两位，给说的要能成一对儿才好呢。赵匡胤哪知道，其实就为这打起来的呀。佘赛花呀，不等杨继业说话，抡刀就砍。杨继业一瞧，行，你敢砍我，咱们试试能耐吧。杨继业本身认为自己枪法出众，继承了杨家枪，他哪知道啊，一打上这才发现，我的天，这位佘小姐能耐更大呀。佘赛花自幼拜天水山灵珠洞金花圣母为老师，一身出奇的能耐呀，刀法精湛，而且行兵打仗斗隐埋伏，那是帅才，打不过人家，只能是且战且走。佘赛花呢，他觉着你把我们家人杀了，能让你走吗？玩命在后边追，就败走到孤山北斗岭，走投无路啊。杨继业一瞧，山上有一道观，就是昊天宫、北斗祠、北斗七星庙，下马插枪，人就钻道观了，想进来躲躲。刚进庙这么一瞧，对面走过来一僧一俗一道这三老。一僧是谁？天下闻名的谭云老禅师。一道就是这儿的正主，昊天宫的主持道长，叫景云真人。一俗，俗家这位跟自个儿更熟了，谁呀？就是自己的老爷百宝丈人金良佐。三位老高人聚在这儿正聊天呢。杨继业一瞧，哎呦，老爷，是你们三位呀。三老一瞧，这孩子让谁给打成这样了啊，亏歪假邪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杨继业就这么一说，我让我媳妇给打了啊，怎么回事？哦，有点误会，那没关系，这么办吧。老道长出主意，让杨继业就藏身在玄机无量殿内。刚藏好了，佘赛花踹门就进来了。看没看见有一个小将？看见了，您追那位就在店里躲着呢。佘赛花提着刀要进店，老禅师一伸手，哎，孩子，你看看，败军之将尚且敬天畏神。他把枪，哎，戳在门口，把马拴在那儿了，要不你也不知道他进庙了啊。在神灵面前不能妄动刀兵见血光啊。佘赛花一听，那行，我把刀也扔在殿外，就凭我自己空手进无量殿，我也能把他抓住，抓住他之后我带到殿外再杀，因为他敢杀我俩哥哥。呵呵，那你就先进去把他抓出来吧，老道长也不拦着。佘赛花空手进殿，刚一进殿倒霉了。金良佐呀，刚刚的偷偷给杨继业一根捆仙绳，说捆仙绳不是仙家法宝， 就是一种暗器。蛇菜花一进殿，他在明处，杨继业在暗处，一进殿眼睛一黑，就在这会儿，杨继业突把捆仙绳这么一抖，把蛇菜花这双手就套住了。哎呦，蛇菜花刚想一挣，杨继业真麻利，上蹿下跳，左五六六，呵，两下三下就把姑娘捆结实了。您想想，杨继业啊，十几二十岁大小伙子，蛇菜花十几二十岁大姑娘，就在殿中黑灯瞎火，杨继业拿绳子把姑娘给捆得结结实实啊，那还能有什么好事啊？啊，正在此时，赵匡胤也追来了，在殿外这么一嚷嚷，哎，怎么回事？刚才那两位呢？杨继业一听，坏了，这是蛇菜花那头的，帮着蛇菜花打我的，他哪知道赵匡胤也是赶上了，这可不能出去了，怎么办？你跟我呀，这儿来吧。把姑娘嘴一捂，蛇菜花绑着呢，一瞧杨继业捂自个儿嘴，那意思你要干什么干什么，你也跟我后边来吧，就钻到神龛后边去了。赵匡胤一瞧俩人刀枪都在这儿，人怎么没了？谭云一瞧，这肯定俩人藏在神龛后边呢，哎，干脆借这个机会啊，把冤仇解开也就是了，就拿话带着问赵匡胤啊，为什么孙家来抢亲，怎么回事。赵匡胤呢，刚才在旁边都看见了，就说了，实是孙家人没理，后来这个蛇家人呢也出来帮着打，结果呢人家这个杨继业人这个年轻的，把蛇龙蛇虎都给抓住了。蛇菜花在这神龛后边这么一听，哦，抓住了没杀呀，哦，那就我跟他没那么大仇恨了。您想想，大姑娘绑着紧紧的挨着杨继业在神龛里边，杨继业紧紧的搂着他，那手还得捂着嘴不让说话，那就出感情了啊。这感情怎么出的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啊，就在七星庙，两个人呢无量殿中拜天地，赵匡胤做媒，这就是杨令公跟蛇了太君是怎么结的亲，这是这个历史故事。所以这一辈子蛇太君啊，都辅佐着杨继业南征北战，立了大功了。到60岁了，说下地穴，这算什么呀？说下必须得下，没办法，往下放绳子吧。半天的时间，把老太君放到这地穴的底下，到底儿了。过了半个时辰，里边没声；又过了一个时辰，里边还没声。这大家伙在外边就着急了，这怎么办？干脆咱把这小筐啊摇上来看看吧。大家伙齐心努力把这筐子摇上来，这么一瞧，筐里啊是空无一物，老太君也没了。 听众朋友，徐德亮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忠肝义胆两狼山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丝路新绿》，小光作词，刘青作曲，白雪演唱。 东望山河壮丽，西去丝路万里，自古驼铃往来，亲友八方行旅，列车横贯东西，公路对街笑语，朋友分享繁荣，梦想展开羽翼。不羁星辰